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37回，谢之方筹谋良久，最终还是决定从陛下最喜爱也是太子殿下最擅长的蹴鞠入手。他骑射六艺无一不精，蹴鞠更是不在话下，尤善于马背上辗转腾挪，倒挂金钩，做出种种惊险动作，前世里在陛下面前表演时每每赢得满堂喝彩。趁太子殿下白龙鱼服之时，机缘巧合让他撞见自己诸般奇迹，果然引来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侍从，捏着嗓子请谢之方上去饮酒叙话。谢之方故作不知太子身份，谈吐风趣爽朗，举止从容大方，引得太子殿下一见如故，态度温和地询问他家世出身并素日喜好，颇有相交之意。恰在此时，林轩借着寻谢之方的由头撞进来，望见太子真容，立时大惊失色，跪地告罪： 殿下容禀，我这位朋友自小便是个魂不吝的泼皮无赖，每年的大朝会和蹴鞠盛世总是躲烂不去，因此并不识得殿下，还请殿下恕他无礼之罪。 林轩的母亲原是先皇后的娘家亲戚，按族中辈分也该叫一声堂妹，父亲又深受陛下赏识，因此往宫里跑的次数比谢之方多了不知多少回，在太子面前也混了个眼熟。谢之方也跟着他跪在地上，脸上却依旧笑嘻嘻的，没有那起子仆从拥趸的畏缩之气，看着颇为讨喜。太子和气地望着他笑道： 哼，不知者不罪，林兄弟，谢兄弟，快起来吧。 贵胄之尊以兄弟相称，足见他气量雍容和对二人的抬举。谢之方越发觉出这位殿下的好处，言行恭谨了许多，和太子又攀谈了一盏茶时间，约定几日后和几位世家子弟一起比赛，方才笑着告退。待林轩回到谢府，谢之方吩咐厨娘张罗一桌饭菜，又叫双喜去姐姐院子里取金春新酿的桃花酒，说要好好谢谢林轩一回。酒过三巡，他唉声叹气起来，提起困扰自己的心事骂道： 前几年看着干干净净的一个公子，我怎么说脏就脏了呢？我真舍不得我姐姐嫁与内司，往后尽受些鸡零狗碎的嫌弃。偏偏我姐姐叫我三番两次的牵线搭桥，惹得情窦初开，这会儿如实告诉她，难免伤了她的心。 真是进退两难呢。 怎么一遇到你姐姐的事儿，你就变得如此婆婆妈妈？ 林轩的耳朵被她唠叨的生了茧子，黑着脸埋汰她： 齐清城说的不错，便是换成别家，后院难道就清静了不成？我爹那般凶神恶煞，不苟言笑，后院里照样养了两位姨娘，便是你，往后难道就能守着一个娘子过一辈子吗？ 若是入了我的法眼，守一辈子又有何难？ 谢之方嘀嘀咕咕了几句，想起前世里自己喜新厌旧，朝三暮四，又觉得心虚，索性将话题转到了林轩身上。 好啊，林轩，我看你一直不近女色，连青楼都不肯挂，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原来内心也装着许多龌龊念头。说，你往后打算选几个通房，几个姨娘？ 林轩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斥道： 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只是继承我爹的衣钵，明察秋毫，为蒙冤之人主持公道，什么通房，什么姨娘，麻烦死了。 谢之方取笑了他一回，喝到七八分醉，卓小厮将大醉的林轩抬到自己卧房睡下，头重脚轻地往姐姐的流光院走来。房中灯火通明，几个丫鬟仆妇站在门口， 见他过来忙不迭的要拦，却被他用蛮力推开，眉眼里带了几分酒后发疯的蛮横。 大胆！ 我敬我姐姐屋子， 谁人敢拦？ 琵琶哭笑不得，凑上来低声说了句什么。谢之芳没听真切，回苍蝇一般的摆了摆手，跌跌撞撞的一头栽进去。屋内是绘着赏花侍女的屏风横展，后面隐隐有水声传来。酒意上涌，谢之芳走到屏风前面，朦胧中看见熟悉的石青色衣带悬在顶上，捏了两下叫道： 姐姐，你不要再给那厮绣什么衣衫袍带了，有那功夫多给我绣几条腰带不好吗？啊！ 屏风后头的水声静了静，谢之真强作镇定道：“ 是阿唐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先去偏厅等一会儿，姐姐马上过去。” 姐姐还没打我。 谢之芳不依不饶，抚摸着衣裙上精致的蝴蝶纹样，喃喃道： 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，只是女生外向，竟然也越来越不把我放在心上。 她越说越酸，声音里带出许多委屈来。 近日我去郊外骑马，被蚊虫叮咬得厉害，这才想起今天姐姐竟被给我做驱虫的香囊。凭什么父亲有母亲有，就连齐京城那厮也有，偏只有我没有？ 谢之真从浴桶里站起身，水珠顺着漂亮的脊背滑到腰窝里，端的是倾国倾城帽，削骨削浑身。他扯了扯屏风上挂着的衣裙，冷不防那边被弟弟紧紧拽着纹丝不动，不由得又羞又恼，偏又不好和个醉鬼计较，强压着哄他： 阿唐，你又说胡话，今岁我也给你做了好几个香囊，安眠的、驱虫的、提神的都有，旁人如何能越得过你去？ 谢之芳皱眉思索了一会儿，想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，又摸了摸自己腰间果然挂着一个香囊，便高兴起来，孩子似的道： 我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，今晚咱们还和小时候那样一起睡好不好？我想与姐姐好好说说话。 说着他又朝前迈了一步，整个身子压在屏风上，带着那沉重的屏风一并跌倒，摔了个狗啃泥。谢之真暗道不好，红着脸缩进水中，双手捂住胸脯，却挡不住无尽的春光。琵琶等人听见里头的响动，想进来又不好意思，急得直在门口打转。谢之芳摔了个七荤八素，头昏脑胀地扶着木桶爬起来，趴在边沿，触目所及一片雪白，当时就愣住了。谢之真吓得俏脸红透，说话都有些发颤了。 还不快出去！ 谢之芳这才回过神来，慌得一双眼睛不知道该往哪放，扭头往旁边奔，跑了两步，砰的一声又重重撞在柱子上，额角磕出一个大包。 小心！ 谢之真看了担心，不由得出声提醒： 门在这边。 谢之芳又慌慌张张地往回跑，跑到门口倒退回来，脱去外袍，反手搭在浴桶边上，不自在地狠挠一下滚烫的脸颊和脖颈。 姐姐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 这话一出，他自觉欲盖弥彰，慌得狠咬了一口舌尖。谢之真穿上弟弟的外袍，出声唤琵琶进来，在他的搀扶下出了浴桶，湿淋淋地往帐幔里去了。谢之芳站在门口，酒醒了大半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活生生变成个泥塑的门神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琵琶才过来传话： 小姐请少爷去书房睡，令着奴婢提醒少爷一句，男女七岁不同席，少爷眼见着大了， 须得避讳些男女大房。再者，您和小姐毕竟不是嫡亲的姐弟，往后咱们这流光院不便再留您过夜了。 犹如一盆兜头的冷水泼下，谢志芳只觉遍体生寒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